谁曾经说爱情会很漫长，头发也白了都会在身旁，到最后只有我守候到天亮。谁曾经给我一百个希望，变成我永远不让我失望，到最后才发现只有泪在脸上。爱是一种勇气，当却停了就不停止，路就算再崎岖我也要走下去。 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C 罗可以上演帽子戏法，天这么热，我却没有办法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，偶尔熬夜，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林奇。今天是6月29号，星期五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看到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5度，最高气温37度，天气多云转晴，空气质量良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5到36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36度。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：朝阳在25到38度，丰台海淀在24到38度，大兴在25到37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。沟崖、虎峪、菩萨山都在24到38度。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：上班族怎么带饭最健康呢？随着气温的逐渐攀升，许多人食欲越来越不振了，而相信有些听友会选择带饭到公司，即便是在夏天也应该多喝一点热汤和热粥，比如蘑菇汤、鸡汤、排骨汤等等。在水果方面呢，偏阳虚的人可以多吃一点热带水果，包括芒果、菠萝、提子、荔枝等。对于寒性的水果呢，如梨应该少吃或者是不吃。如果形体偏瘦，平时食量较少呢，需要多吃一些滋补的东西，包括牛羊肉、海鲜之类。此外呢，面食也有滋补真阴的作用。虽然说已经进入了盛夏，但北京的花市依然可期。这不，向日葵大片大片的开了，这里的葵花海大约有百亩之大，就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北园，它是北京城内种植规模最大、品种最全的向日葵观赏区。而最重要的呢，是免费哦，从南园过了生态廊道，大概走800米左右就到第一处花海了。在花海的东南边缘有一处面积很大的观景台，是赏花和拍照的好地方。上万株向日葵会聚的花海，只需一眼就能瞬间点燃你的少女心。在赏花之余，游客们还可以去公园漫步骑行，盛夏避暑，赏花洗肺，所谓的佛系养生旅游大概就是这样子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，

轻轻为你唱首歌，只要你听见你，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，你是我的快乐。 担心让你一